避免大家看不见，所以采用的是先打电话预定名额，名额占据了我们免费送货，当场验货满意之后付款，所以您不必有任何的担心。400710-8888，茅台集团的茅香御悦原浆酒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赠送一箱，再免费赠送1000元的化肥充值卡，划算每瓶仅仅55块钱。最后时间，赶快拨打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周五 啊，是 周日就是中秋佳节了。 哎呀，这节前这个工作日，哎呀，这状况不太好啊，路面上情况。 啊，路面上不太好。 是，路面上不太好。 这不是今天的事儿了，昨天前天都这样嘛。 但是今天天气好啊。 是是是，不知道各位您买月饼了吗？啊， 得买啊。 这必须买吗？ 应季应节，这得应景得吃、 啊。关键是吃不了多少，还觉得挺油。一块月饼分几个人吃合适呢？ 那得多大一块啊？ 啊，普通月饼我觉得两个人吃，甚至于四个人吃也未尝不可哈。中秋节临近，月饼成了热销的宠儿啊，什么香甜的豆沙月饼、鲜美的水果月饼、经典的五仁月饼、时尚的冰皮月饼。反正市场上各式各样的月饼最近都很抢手。 嗯， 除了品牌包装的月饼，市面上自制的月饼也不甘示弱，你知道吧？ 自己在家做呀。 你这时候这个明天后天你去潘家园、嗯、啊，那儿有卖那月饼模子。 是 啊，早年间都是自己在家里边弄那模子上边有什么有结婚的喜字儿 啊， 有什么什么鸟啊，反正你能自己做出月饼来。 有花有鱼的。 哎鱼？ 哎，对呀、 啊， 我见过，还有鱼形的月饼的。 反正这两天记者走访了，发现很多星级酒店、餐馆、蛋糕店、食品市场都趁着这节气推出了什么无添加、手工月饼、自制月饼，并且打出了健康绿色的宣传口号。但是呢，想跟您说哈，自制月饼也不断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由于缺乏严格的生产规范，自制月饼的安全性和卫生情况都是有点让人堪忧。 也就是说，不是自制那、 啊、 就是让人放心的。 对，您未必纯手工就一定比那机械化大生产的那个强很多。 嗯， 南三环有个商场的四楼，多家知名的餐厅聚集，其中包括啊这个轩那个姚那个爹啊， 那个爹， 反正 那个谢 啊，反正总之您知道都什么都有卖的。哎呀，人家都在自己的门前支起桌子啊，支起摊来销售自制月饼。这些月饼上边包装都印有餐厅的名称和彰显其自制的这种啊特色的一些标志。 嗯， 每盒的月饼售价不便宜啊，100到200块钱。昨天你还说一个19800送红酒的是吧？ 是。 哎呀，反正人家说了，都是自产的，这两天刚做的。 嗯， 多家餐厅的推销人员都强调，这个自制月饼绝对没有质量问题，比那商场卖的月饼更新鲜，这不是刚开始做吗？真空包装的时间能够长时间保存。 嗯， 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说了，说目前市场上和网络上，不光是市面上，网络上也有卖的，所销售的有很多自制月饼啊，销售情况都很不错。 嗯， 很多市民觉得买这个自制月饼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跟自己家做的差不多，放心。 嗯， 自己做的就是良心产品啊，反正人家卖是这么说的哈、啊。但是实际上，由于缺乏规范的生产工艺和储存运输管理，很多自制月饼更容易变质，或者说呢不新鲜。 嗯， 由于目前市场上餐厅、网店、微商销售的自制月饼都属于市场监管的盲区， 是 啊，食药监局啊、卫生监督所呀、啊，可能都管不着这个，有很多漏网之鱼，食品的安全风险也相对来说更高一些。专家说了，说选购月饼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正规大品牌生产的月饼。 嗯， 酒店、餐厅啊、市场啊这些自制月饼呢， 您还是留神。啊、 这之前不是也说了吗？那家庭小厨房做那什么千层蛋糕啊， 嗯、 什么这个龙那个点那个塔的是吧？看着还不错，但是真吃起来吃出麻烦来，您还真是不一定能找得着人追责。 我跟您说啊，有些添加剂是必须要加的， 比方说。 啊比方说，我也不太懂， 有一部分防腐剂， 哎，有一部分防腐剂，因为有些食材它过了今天超过24小时，它肯定就坏了。 是， 有一些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添加之后呢，它能够节约成本。 对， 机械化大工这个生产之后呢，也有一些监管，对吧？有关部门会查。但是有些号称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貌似看着纯天然啊，但是有的时候也缺乏一定的保障。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哎呀，还是留神这些不靠谱的自制，尤其是一些特别便宜的自制，当然了，19800送红酒那个自制啊，它也不见得是多好啊。反正您还是留神啊，别太着急。 对，尤其是朋友圈那些半认识不认识的朋友，算不算朋友？这商人算不上商人这样的，这家里的作坊买出来更是不能买。万一吃坏了以后，朋友也做不成，以后见面还尴尬。您说您找谁？要说法了，要不着。 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您到现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时候， 此时此刻。 您已经买了月饼了吗？ 啊， 家里边有几盒月饼啊？ 嗯 啊，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自制哈，自己动手做，您自己能做点什么？吃的、用的啊，穿的、戴的都行。 对，家常菜咱就不说了， 啊、 说点那个不家常的东西哈。 啊，不家常的。 对， 那你会不家常什么？ 今天哈、 啊， 我还看那同事朋友圈说那个家里小宝贝啊吃饼干， 嗯、 然后说那个。给自己家里小宝贝做了小月饼，用那个烤箱烤，因为家里烤箱家用烤箱嘛，不大点一个，那一次啊也就做两三个小月饼。 哎呦， 所以呢，这有些妈妈就很特羡慕，就说你说我连饼干都不会给我们家闺女做， 嗯， 哎，我就看见说啊、哦，现在好多妈妈不仅会做饭，还会做小点心、小零食。 就怕有一些妈妈就会做这些小点心、小零食，连饭都不会做，甭说饭了，连饺子都不会包。你说这个， 那老婆婆肯定不答应。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第一，您买月饼了吗？第二，就是您自己会做一些什么东西自制哈？衣食住行，当然说吃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哈，没关系，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是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昨儿个咱节目里不是说了吗？ 嗯、 说那个打114排队挂号，打了10多个小时，那个最长通话记录那事儿， 对， 是吧？昨天啊，这个北京市卫计委就得跟记者表示， 嗯、 已经对于反映的相关的情况啊进行了了解， 嗯， 并且已经督促承办114电话预约挂号的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对这个挂号流程来进行进一步的改善， 嗯、 来方便百姓通过多种形式完成挂号预约。 哎，挺好。 同时啊，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针对这个114电话预约挂号时间等得过长的这个问题，公司呢也曾经对系统进行过设置。 嗯， 比方说啊，要是等待超过一段时间呢，将会自动切断电话， 就断了。 但是这也受到很多用户的反对 啊， 就说你别切我电话，我愿意等啊，所以才把这个系统改成为长时间等待模式。但是在等待过程当中，也会反复的播放语音提示啊，就告诉用户，除了打电话，您还可以通过网站、客户端、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预约。 嗯， 负责人还表示啊，医院的放号时间呢是公开的。排队等待呀、啊，也属于自愿行为。 嗯， 语音提示呢，也只是提醒用户，要是真的没法等待，或者对于通讯的费用比较敏感，那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来挂号啊。 嗯， 针对市民希望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们还剩了多少个号啊？ 对，你这边剩仨，我一看前面还有6，我就不排了， 是 吧？ 这个因为啊。用户在排队等的时候，这个话务员没法提前得知用户您到底要挂哪个医院的哪个科，没法统计，所以啊，没有办法实现提前告知到底剩了多少号。 嗯， 这负责人也表示啊，将针对市民反映的意见，继续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对，改进和完善是必须的，也不能仗着说，哎呀，有这种需求，您愿意等就等呗，反正。服务行业啊，尤其是这种服务行业，更多的是一些公益性质的。我们也不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您还挣这个挂号的钱啊。本来号就不贵，专家号才10几块钱，跟人家那些多年的经验来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你要是挣电话费呢， 这花好几十块钱这又不值当的， 还真是这道理，不是舍不得花那些钱，而是这钱花在这上觉得哎呀还不如多花点挂号费呢。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医院的公益性体现的更多一些，更全面一些哈。当然了，我也在节目里边再一次向大家这个多说两句哈，这个除了114网上挂号，其实现在很多客户端、银行啊，包括手机微信，北京的很多家私属医院都有微信挂号这种方式。 是的 啊，也很方便。您室内微信兴许那直接能显示您挂上没挂上， 因为大伙儿都不知道是吧？ 对，知道的人越少，挂上的可能性越大。昨天晚上8点多，一场大雨突降京城，哎， 是 部分地区降了冰雹了。 哎呦 啊， 哪边啊？ 南边。啊，大型的冰雹来的最为猛烈一些，网友也把他们拍的冰雹晒到微博上、网上。面对元宵大小的冰雹，不少人是措手不及呀。家住天宫院的王女士说，从昨天晚上6点多开始，大城小事结束之后啊，大兴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下雨的迹象了。当时天特别黑，还刮了一阵风，但没怎么下雨。晚饭之后，原以为雨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了，于是呢就带着孩子出门遛弯 啊， 没想到半路上就赶上雨了。 你看这把人框出来了。 哎呀，还赶上的是大雨。 嗯， 除了下雨还下起了冰雹。人说了，眼前的雹子足有元宵大小， 那么大个， 打雨伞都不管用，我们赶紧到地铁站里边躲了一会儿。冰雹大约持续了5分多钟。昨天下冰雹的时候啊，市民吴先生正好开车路过大兴。 你看看 这吴先生啊，他也比较寸， 赶上了 啊。上个月月底大兴下冰雹的时候，吴先生就在路上， 嗨 啊，当时自己的车就被砸了不少的坑了。 嗯， 这回又赶上下雹子了。人家吴先生说了，上回冰雹砸的坑我还没修呢，这回又赶上冰雹了， 得一起吧， 凑两对是吧？凑一对修。吴先生说，我还不是最悲催的，我开着车啊，我开到这个魏永路的时候，哎，我看见一辆 smart。 啊，那小、特迷你那小车， 哎，就是那个大牌公司生产那个特别小那 smart 车，停路边 啊， 车上呢一男一女各打了一把伞。 嗯， 你看，按说车里边不应该打伞是吧？ 这是要干嘛呀？ 人家打着伞主要是要护住这辆车的车底儿 啊， 避免冰雹把车给砸坏了。哎呀，这个。吴先生说，这位车主也是蛮拼的 啊，不在车里边躲雨还给车打伞， 这是得有多心疼这车 呀。哎 呀， 亏的车小 啊，这要是开大型 SUV 你三把伞你也不够用啊你。哎呀，你到底是心疼车还是心疼自己呢？反正你看这天有不测风云啊，这天人家说28月乱穿衣哈，这个28月有可能也乱下雨啊，兴许还下会儿冰雹。 就这样突然变化的天气 也确实让很多朋友觉得狼狈不堪啊。就比方说拿着那两口子打着伞，这站在道边给车挡冰雹这事儿，这让大家伙拍下来，你说这确实这又该议论纷纷了吗？这不是 哥哥我们有多爱护车呀啊，我估计是没上保险是吧。 我就忽然想起过去那笑话，怎么说这一儿子带着老爹，然后还带一头驴，说这是让儿子骑驴还是让老爹骑驴呢？反正你不管怎么骑都有人说什么，这事儿就很难办。 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两天您多关注路况和天气预报吧。 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里边买月饼了吗？另外，您自己能自制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又见青天说了，要说月饼，就买老字号，自来红、自来白。哎呀，那吃起来还是能够回味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啊！我特喜欢吃弹珠里边那青红丝、青丝跟红丝， 是吧？ 嗯、 当年还跟刘思佳掰扯过啊，这自来红、自来白。有人说是自了红自了白，到底口音分哪片的？就是北京方言，它也有可能不同区域不一样。 不是，这要是不着急吃的时候呢，你说自来红自来白还好，着急吃的时候啊，在自来红自来白，那口水就下来，所以就得自了红自了白。 歇了啊！ 自了人吃，自了口水吗？ 真的假的？我们说自了红就是能读的稍微的软了一些啊。买了个都是说月饼没买，等着周末去买两块，跟朋友一人一块，意思意思得了。晚上出去溜达溜达，也算过个节了。 啊，这就算过节了 啊！常年在外边赶上传统节日的话，多少也会给自己意思意思啊。另外呢，这个自己做什么东西啊？我们家养过猫 啊， 平时呢给他们动手做玩具 哦， 什么。猫爪板啊，这都是干嘛的？我没养过猫啊， 估计是磨指甲的吧， 是吧？什么什么猫窝 猫窝，那就大纸壳箱子哈、 啊， 那个猫咪特喜欢那个， 是吧？反正都是废物利用啊，反正觉得猫玩的还挺开心的。 那这也挺好的、啊，都有生活情趣啊、 嗯。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买月饼了吗？啊，今年这个买的什么馅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关键是您自制。自己动手能会做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反正据说啊、 嗯、 我爸上大学之前呢，这临走之前那一个暑假啊，这个叮叮哐哐就把自己躲在那个仓房木工房里、 嗯、 我奶说这我儿子干嘛呢， 嗯， 没几天啊就打出来一套家具，就是带那个抽屉的那个桌子和六个小板凳、 嗯、要结婚？ 哎，不是，这个我爸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上大学走了，这我给家里留一念想、 哦、 这六把椅子和这桌子到现在还在我奶他们家，就已经能磨出包浆来了。我奶奶特叫这就是当年你爸上大学之前做的。我说真的假的呀？反正这个我爸对于这事儿是这个不置可否认，当事人不发表任何评论。反正我奶说这事儿那是一脸自豪啊。 哎呀，反正 还有这手艺呢， 上大学做家具也行，赶上那年代结婚之前做家具也行， 那时候哪考虑终身大事，年纪还小。 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自己动手做什么东西和月饼，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一些居住在南苑机场附近的居民啊，有一种特殊的这个生活体验， 嗯， 人家能近距离的那个感受飞机擦着头皮飞过的感受。 哦，那那边有南苑机场， 那叫一刺激呀！ 啊， 尤其是在大兴区黄驿路上仰望飞机，但是身后几米就是滚滚车流啊！ 哎呦， 这一看还挺危险的， 太危险。 最近呢，记者就发现。交警在靠近跑道那一侧路面呢，加装了隔离护栏，就把看飞机的居民和机动车隔离开。之前记者探访的时候发现，黄驿路呢是双向两车道，算上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啊，也不过15-16米宽。而观看飞机的这个大家伙呢，一般都集中在北侧非机动车道和路基附近，跟机动车道啊就隔着几根警示桩。身后几米之外，那就是滚滚车流，经常有大货车快速从人群旁边驶过。有一部分观众抬头仰望的时候，他就往后躲着看，往后退两步看啊、 嗯， 这导致往来的车辆啊，那不得不急刹车或者转向避让，所以那个此起彼伏的那个刺耳的刹车声啊，那就还挺惊人的。昨天下午4点，记者也在黄驿路上看到，路面北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呢，哎，加装了长约600米的矮护栏。 哦， 这和机场南端的那个护栏的高度啊，差不多一样。由这儿呢，把过来看飞机的居民和这个路边的那个车啊，都分隔开了，把居民都挡在了靠路基的一边，这路面上疾驰而过的机动车呢，就在隔离护栏那一边。对于这件事儿，大兴区交通支队的民警跟记者说啊，在天气好的下午，西面的阳光啊挺刺眼的，一些司机呢这边开车边抬头看飞机，他就减速啊，再加之前方阳光也比较刺眼，所以这个路段经常会发生追尾事故。 你瞧瞧， 为了保证市民们的安全呢，同时防止人车混流导致交通拥堵，所以在2个月前加装了这段600米的护栏，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收效啊。对于违规停车，不管看飞机也好还是干嘛也好，这些司机啊，交通队的人员也会常常到这儿巡逻劝离。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人家做的做法特别好啊，至少首先确保安全。 嗯， 哎呀，要说看大飞机，你看见没有，其实最爱看大飞机的是那些开私家车的朋友啊，车后边都会前面贴一行小字儿、 啊， 你见过吗？ 我飞的低是吗？ 啊，不是，看大灰机， 啊、看大灰，还真是。 啊、 别说黄一路那条路，我还真是走过。 为什么呢？ 这就 遛弯儿 啊、哦，去那么老远呢、啊？ 这开车遛弯儿行吧？ 哦、 这反正看到确实是，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真是有很多市民就扒着那个南苑机场南边护栏抬头看飞机。 嗯， 那路上啊，路过的司机走到那儿，一看大家伙抬头看，他也不管天上有没有飞机，反正也都会循例往上看看。这大家伙都看什么呢？这不自觉车速就下来了。 哎，你说以后能不能就是真的开辟一些公园啊，或者是 看飞机公园啊， 小的那些平台？ 嗯， 专门让很多喜爱的朋友去看飞机。你比如首都机场那边有八卦台，就是一公园里边哈，你能够看到飞机起降。 嗯， 而且呢，这个据说看起来的感觉，很多摄影爱好者也愿意去拍。关键是确保安全。 嗯， 您这一会儿追尾了，一会儿探着身子直接进了机动车道了，这个飞机倒是看见了，有可能哎呦，直接看完了之后医院躺两天，这不值当的，您说呢？ 不过这事让我高兴的就是，还好这事儿没有一刀切啊，这万一您说贴出一告示不许大家看飞机，这事儿多扫兴啊！ 这能贴出来吗？你管得着啊？ 这该看该看还是看，这不还是保障了大家的安全吗？ 一方面是有措施管着，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弄个小平台是不是也能 这个让一些人得到一些满足？ 专心致志的，放心的看飞机。 哎、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啊！当然了，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安居百安居。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老公，你开这么快，外面气温又那么高，轮胎受不受得了啊？ 没问题，咱家的车装了铁将军胎压，四个轮胎压力全是2.5，平衡又安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持续车辆车多，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至西二环蔡胡营桥，预计拥堵情况还会持续。另外本时段市区的主干道车流非常集中，东北二环、东北三环、东北四环都是双向行驶缓慢，相邻的联络线也处于车多状态，建议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一层清洁一层天，这位朋友说，我今天5点就起床，做了两个8寸的，这叫什么？戚风蛋糕 啊，戚风蛋糕，那个红糖啊，加奶油啊，那特别好吃，绵软的口感 啊。这个我不懂啊。说上午去看了孩子的姥姥和奶奶，当然还有其他东西了，自己做的蛋糕，少糖少油，老人爱吃， 这是一份心意。 这就是自己能做自制的，这个就是。 这拿出去，这感觉超棒呢，是吧？那个张小辉说，哎呦，谁呀谁呀这。是怎么跟我一样啊？ 嗯， 就爱吃自来红自来白里的青丝红丝啊、 哦！ 家里有朋友送的月饼，不行，我还是得买些这个自来红来吃吃啊！ 嗯， 这才能过这中秋。 哎，说到过中秋，人家娟子1955那儿特别热闹，说今天上午社区开了中秋联欢会 哦， 发给大家做散装的月，发给大家伙儿的散装月饼、 嗯、 啊，居民表演节目。虽然月饼不是那种特别贵的，但是大家一起互动，心情特别好。 嗯， 月饼虽然很小，但是团圆的这个机会很难得。 这得感谢居委会啊，这得 是啊，这之前捐子1955就跟我们说了嘛、 哎、 这中秋联欢会人家还彩排来着，精心准备节目来着呢、 嗯、是是是，其实月饼多少钱的，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吃一小块啊，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说、 啊、 那也不重要， 对吧，就是其实你卖那19800的也是因为19799都是那九千。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马先生骑着他那摩托车呀，开到朝阳区朝阳北路水队的公交车站西侧丁字路口附近的时候，没注意到掉在半空中的电线。 哎呦， 这电线怎么掉在半空中去？惨遭勒脖子。 哎呦 哎呦，至今脖子上仍然是红肿结疤了。找了好几家单位啊，都说电线不归我们管啊。记者前天在现场也看到，惹祸的电线呢依然垂在路边的绿化带里边，没人处理。而受伤的马先生本人脖子上的一圈那个勒那印儿啊，已经成紫色了，长了一条长疤，至今还没退下去呢。 看着就触目惊心。 是，马先生说了，事发当天晚上啊，他骑着他那摩托车是由东向西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天特别黑，没注意上边的情况，根本没想到这怎么会出事呢。 是， 突然就觉得有东西勾住我脖子了，这往前骑了大概10米的，越勾越紧呢、啊。感觉火烧般的疼，赶紧急刹车，回头一看，这才发现勾到脖子的上是头顶上一根已经耷拉下来的到地上的一根电线。哎呦，那根电线又兜到地上之后，又打到后座上的孩子他妻子的脑袋。 嗯， 马先生说，后来啊，从上面又垂下来4-5根电线，当脖子一圈的皮肤都出现一道红印了。赶紧上医院看看吧。 是， 诊断证明书上显示叫什么颈扼伤啊。这个颈前皮肤软组织挫伤，马先生的家人啊，后来把这个就到了一个事发的路段，为了避免其他人再受伤害，人家一家人真好心，把已经掉下来的电线往旁边那个绿化带里边挪了挪， 哦， 说我们也像有个门反应了，还在等待答复，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嗯、 啊，幸亏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摔伤。你说电线上啊，幸亏有皮儿，这样没电没皮儿，有电可怎么办呢？只是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啊，督促及时把这个电线处理了。就此情况呢，记者也是反映到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啊，对方人家登记之后呢，说会马上联系相关责任单位前往现场勘查核实哈。我们也是希望早点把这个耷拉下来的电线赶紧给收回去。 哎呦，这简直就是太吓人了！还好啊，这马先生当时车速没有过快哈、啊。您说万一这真像拦马生一样，这一瞬间把马先生拦住了之后，这车一翻，这后边再出点什么事，我不敢想哎。 是，有一些交通设施，有一些市政设施，道路上的东西，该有人管就得有人管，甭老推脱，不是我们家的，是不是能有一个主播这个统一的部门看这些情况呢？是不是能给简单收拾收拾？ 不过在这我还想多说一句 啊， 这骑摩托车的朋友、骑电动车的朋友、骑自行车的朋友 啊，您骑的时候啊，这别觉得咱非机动车咱速度没关系啊，您那速度上去还真挺快的。有的时候啊，路边上有人放风筝呢，风筝线啊，也确实是有这样的风安全隐患，您可能看不见，那要是勒着人，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是留什么还是？ 嗯，女子张某啊是个酒鬼， 都是男的女的？ 女子，这小张姑娘啊， 还小张，不岁数不大是吗？ 她是从她当时小张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个酒鬼了。 呵， 16岁的时候就开始喝酒， 哎、 喝到现在已经是酗酒20年的酒腻子了。她呀，这个喝完酒有一不太好的习惯，撒酒疯。喝完酒之后，这撒酒疯行为也是越来越严重。就说有一天早上啊，她喝了2斤白酒之后，提着菜刀就出门了。 多少白酒？ 2斤白酒，而且是一大早上啊，拎着菜刀不是出门了吗？砸坏了2辆车，还追砍一名路人。张某在庭审当中说啊，事发当天早上6点多钟他就喝了2斤白酒。 嗯， 然后这喝高兴了，摇摇晃晃就出了门。检方提交的证人证言就显示啊，案发当天张某手持菜刀见车就砸。路过的一名女士就嘟囔于这女的有病吧。听了这句话之后，张某提刀就砍啊。 嗯， 幸好民警及时赶到，将喝醉酒的张某制服。张某的姐姐说啊，这张某啊平常跟他一起住在怀柔那边，因为啊患有抑郁症，所以这大家伙对他也没有要求特别严苛。房东和张某相熟的朋友呢，证言都显示啊，这张某平常就不太正常，平常就疯疯癫癫的。 那是不是真疯疯癫癫，真不太正常？ 所以啊，人家也做了鉴定啊，法庭上检方就提交了对张某的鉴定。张某啊，属于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行为障碍。 嗯， 案发的时候属于生理性激情状态， 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你看， 检方认为张某酒后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持凶器追逐他人，情节恶劣，应该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张某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判处他拘役5个月。 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酒量也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从16岁就开始喝酒，到现如今早上起来先喝2斤白酒，这家里边人怎么会没人管呢？ 而且就算有抑郁症吧，这也不是不管的理由啊，是吧？ 是吧？这您从16岁的时候开始看着点，那时候应该还上学呢，就怎么能够沾染到喝酒的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家里边的人缺乏一些关心、爱护和管啊，这个可能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希望家里人多上上心。哎呀，这两天很多人都在微博传一件事儿哈。昨天上午10点多，通州北苑新通家园拆迁楼草丛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哎呦 啊！今天上午呢，平安北京微博通报，死者呢是在通州区某饭店工作的河北承德籍的女子李某，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姓卢哈。俩人是因为有些感情纠纷，但是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昨天上午10点多，通州区永顺镇新建卢庄的一片荒地上，有一村民发现了一具女尸。据附近居民说当时啊，他正好是上路边想去小便一下，结果发现这么一个女尸，当时被吓着了，随后就赶紧报警啊。刑侦总队会属这个当地的这个分局看这个展开了侦查，很快就锁定了卢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天晚上10点多，专案组从河北省保定把犯罪嫌疑人卢某某抓获。他也承认是因为感情纠纷把李某杀害了。据说这姑娘今年才17岁。 哎呀， 目前的案情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就是想说哈，这个17岁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了。你说刚才那个16岁喝酒，这倒好，17岁就生命就没了。所以有的时候过早的这个闯入社会啊，进入社会当中，可能更多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心理路程啊，应该更成熟一些。 都接受了巨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些年轻人懂得爱护自己、珍惜自己、保护自己。 希望家里边的老家老人啊，也多一些关心和爱护，时不时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想些什么，心里边不痛快的时候，能不能够跟亲戚朋友诉说一下，这可能也是需要解决的。 再跟大家说一年轻人当时年轻的时候办的糊涂事儿啊。1999年呢，25岁的万家亮就来到北京昌平打工。跟他一起来的呢，还有好朋友王某和王某的小舅子石某。当时啊，这个石某啊，这他就是他朋友的小舅子，跟工头啊发生争执。大家伙这七手八脚就帮忙呗哈，出头。这万家亮啊也是年轻气盛，一想到我这好哥们小舅子挨揍不行，我得替他出头啊。这他觉得朋友有难，当然要拔刀相助啊。于是他居然真的带上了一把水果刀， 拔刀去了， 找人说理去了。哎，当天啊，这个晚上5点多钟，这万家亮啊就跟人家这对方啊在工地上扭打起来。而且在争执过程当中，他不是带一把水果刀吗？拿起刀猛刺了对方颈部一刀，这一下正好刺中颈动脉，造成对方当场死亡。 哎呦， 他说我当时啊没想杀他，我只是想刺胳膊，没想到划脖子上了。时隔好多年呢，这个万家亮还记得当时那一刀扎下去，大量的血喷涌出来的可怕场景啊。这当时他觉得被抓着这死刑啊， 杀人偿命嘛， 他就跑了，连夜乘火车逃回了湖北老家。当时啊，他一逃回老家之后呢，这也不敢长待，又逃到了福建去，一直在福建的某工地上打工。辗转也一直不敢跟家人联系，反正东躲西藏，挨了欺负也只能忍着呗。他觉得这个说人生也没什么希望，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交了一女朋友，还有了一可爱的女儿。可惜啊，这2岁的女儿今年啊，这身体状况不太好。他忽然就想明白了。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得自首，我自首就早点出来，我还可以照顾我闺女。你说老这么晃荡着，这也不是一事儿啊，对吧？于是他走进了莆田啊，福建当地的派出所，就自首他在16年前北京犯下的命案。而且在这个庭审现场啊，这个说辩护律师说，这万家亮有自首情节，而且呢确实啊被害方也有过错，所以啊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可是被害者的女儿当时也出现在了法庭之上，他就问万家亮说，当年我父亲跟您无冤无仇，您为什么要杀他呀？万家亮无比的后悔说，当时我年纪轻不懂事儿，真是对不起。 哎呀，又是一场悲剧啊！年纪轻轻，有的时候吧，这个岁数小的时候，对于一些怎么说，不能说现在看是凶器了，就像水果刀这些东西，不能随便在身上搁着。 对， 对 吧？一些事情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为了女儿投案自首，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也是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路能走得更好一些。 希望他积极改造，并且能给予被害人家属补偿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这个张晓辉说了一句话，有点过分。 嗯。 说那个早上起来喝二斤白酒那个，这奇葩的女子背后是不是？有一双奇葩的父母呢，就是父母肯定是疏于管教啊，才能再让他16岁开始就不停的跟那儿，也不是不停就开始养成这么大酒瘾， 反正有责任哈。 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月饼的事儿哈，纳河鸭说了，说这个说到一技之长，我呀身无一技啊，笨嘴笨手，想了半天，我会折纸青蛙 哦， 上幼儿园的时候学会的，从此打遍天下。考上这个绝学，小学手工课经常被老师表扬，中学写纸条折成纸青蛙送女生，大获赞扬。哎呀，现在遇到一个小朋友就折一个，遇见一个小朋友就折一个啊！现在小朋友的妈妈都很高兴。 那您这随身得带多少纸啊？实在人说啊，我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每个中秋节都自己做月饼。那时候我们家有那么一套月饼模子，上面刻着福禄喜团圆字啊。现在父母老了，我们也不会做呀，那只能买了。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哈，能自己做当然更有情趣一些了。但是咱不是说了吗，机械化大生产那个正规企业的那些也没什么问题哈。像我也只能是买了， 买也少少买少吃啊。 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额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